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9章交换。 等袁子峰急急地出了李琴书公司大门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冲动了一次。他本来不算是个特别急躁的人，以前李于锦是他的逆鳞，如今李琴书也成了他逆鳞了。袁子峰觉得这样挺不好的，想改。但李琴书这人特别会拿捏人的七寸，把他的脾气性格捏得死死的，轻易就能把他的怒气给激发出来，使得他做一些不太符合自己日常行为的事儿。袁子峰一直觉得这段感情自己是处于上风的，可是看眼下这情况，哪来的什么上风不上风啊？一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就酸溜溜的不得劲儿。下了电梯门往外走，才发现林芝居然还等在不远处，正低头看着手表。袁子峰看他就心烦，转身想往另一个方向，奈何这人已经看到他了，迎上前了。 秦叔上班了？ 袁子峰面无表情的扭头就走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林芝倒也没觉得自己受到了薄待，脸皮竟也挺厚的，凑上来笑道：“ 刚刚一起吃饭，我发现你好像很了解秦叔，所以想跟你取取经，问问你他平时都喜欢什么。” 袁子峰步伐一顿，有些无语地看他一眼：“你看不出来我也在追李秦叔？”“ 看得出来。”“ 那你还问我这问题，你有毛病。”“ 大家互相交流，共同进步嘛。” 林芝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突然间像是有金光一闪而过。“ 你说说你觉得他喜欢的，我说说我觉得他喜欢的，综合一下，站在同一水平线上，接下来就各凭本事了呀。” 袁子峰看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没兴趣啊。”“ 互利共赢的事情为什么没兴趣？” 林芝不解的一把抓住他的肩膀。袁子峰简直被这林芝烦透了，狠狠一甩手躲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哎，你觉得我有病吗？我知道的东西比你多多了，跟你交换信息不是把自己往沟里带？再说了，李琴书不是商品，不是算计就可以得来的。”林芝脸色变了变，最后莫名其妙地笑了。“ 可我听说你之前就挺会算计的。”“ 谁告诉你的？”袁子峰被戳到要害了，脸色突然往下一沉，望着林芝的瞳孔更是深不见底。林芝笑了笑：“操，李琴书这人怎么什么事都往外说啊？如果旁边有个什么能踹的，估计自己早把东西踹飞了。但没有，他只好虚空踢了一脚，扭头就走。”见林芝没再追上来，袁子峰的步伐才慢下来，拿起手机给李于锦发了条信息：“如你所料，林芝是冲你来的，李琴书可能只是他一个垫脚石。”李于锦回复得很快：“ 怎么说？”“ 他刚刚一直在试探我，不过被我挡回去了。他对李琴书的事儿很了解，估计对你也很了解。”袁子峰说到这儿，干脆把刚刚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李于锦发过来一条语音：“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不是小叔说的？”“ 李琴书不是那种把私事随便告诉别人的人，更何况他和林芝还不熟呢。 就更不可能说了。他是想让我和李琴叔之间产生误会，但我还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。 可能是不想让你掺和进来。 李雨锦的声音很平淡。 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那边已经开始有动作了，万事小心。 啊， 照顾好小叔。 不用你说。袁子峰挑了挑眉，把手中燃到尽头的烟头扔进垃圾桶里。我的人我自己会保护。李玉锦虽然心里已经看得开了些，但作为袁子峰的小舅，听到这句话还是觉得很不是滋味。 但愿小叔没对林芝上心。 临到头了，他还是没忍住膈应了一下袁子峰。 他这个人太重感情，也是一件麻烦事儿。 袁子峰心里直翻白眼，这厉于锦绝对是故意的。林芝不晓得从哪儿搞来了袁子峰的联系方式，居然添加他的微信。他本想直接忽略摁掉，但过了片刻冷静下来，还是通过了对方添加好友的申请。这姓林的到底想搞什么呀？袁子峰没搭理对方，林芝却主动给他发了个表情包过来，说了句嗨，他没回复，对方又继续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包。 那天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没兴趣啊，想追人就自己老老实实追，想那么多歪门邪道的干什么呀？ 这叫做合理利用资源，而非歪门邪道。你还太小，不知道这些资料是非常有用的。 既然非常有用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袁子峰一句话把他噎得说不出话来，干脆再接再厉。再说了，我和李琴叔好不容易这么熟了，如果那么容易让你把消息打听去了，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 那你想用什么来交换？ 哼，离他远点。林芝最后又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后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反应了。袁子峰等了会儿，没等到他的回复，便也作罢。说实在的，袁子峰真的有点不太明白，他来纠缠自己的缘由是什么。如果林芝的目标只是李琴书和李雨锦的话，为什么要把他袁子峰一起拽下去呢？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